转动，一秒钟也不停留，把担忧和烦愁全都抛脑后，所有遗憾伤口都不能再捆绑我，情有独钟，我的心不再飘动， 心不再飘 动，因为你已拥有了我、哦哦哦、当我难过时候，你就是我开心果，陪我散步听我倾诉，让我不再感到孤独，像天使一样守护， 几分钟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 离开的让自己形容，写下了曾经熟悉的脸孔，慢热失措，徘徊惶恐，错过了太多的选择，当自己变成蝙蝠了以后，我已落陷的在记忆中，难过不知所踪。Oh, oh, oh.